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和收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动脉硬化，温故而知新啊。动脉是为全身输送新鲜血液的血管，是吧？极富弹性，是吧？波动有力，是吧？那么动脉硬化它怎么来的呢？哎，一个是血管的弹性变差了，血管弹性变差，脆性就增加了，就像孩子玩那个猴皮筋儿啊，那个新的猴皮筋儿很有弹性啊，你两三年三四年之后呢，你再抻拉它，抻拉过度，哎呦，这猴皮筋儿就断裂了。所以好多人问我呀，说动脉硬化到底是不是病啊？哎，动脉硬化是病也不是病。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健康人，你自然衰老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血管弹性变差。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血管弹性差不差？是用医院的机器检查我这血管的弹性指数吗？啊，临床医院呢是通过眼底，哎，眼底动脉它的走形来观察确认人的血管弹性变化的。啊，先比较这一点呢，祖国中医就更灵活了，是吧？血管弹性变差，那是血管平滑肌，是不是啊？包括它的 这个浆膜层的弹性啊。说白了，那不就是成皮吗？哎，没错。传统中医呢，观其标，识其本。哎，我们最简单、最直观的，我们可以透过人的皮肤弹性来判断血管弹性。所以呀，我刚才说的这个自相矛盾的这句话，哎，就有了它存在的道理。啊，人没病也会老，所以自然衰老的动脉硬化它就不叫病。那么西方医学把这个叫血管年龄。但是当你的血管年龄超过你的真实年龄，户口本上的年龄的时候，是吧，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话啊，30多岁的人长了个60多岁的心脏，是吧，那是生下来就这样吗？不是啊，积劳成疾，使用过度。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心脏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哎，它是循环系统啊，是不是啊？啊，你光知道发动机老化了，你没问问那油路了没有老化呀？哎，所以大家在这儿就要明确啊。西方医学通过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来判断人体的血管年龄。那么血管弹性的变差是人衰老的一个过程。如果是自然过程，它就不是病。如果你超过了自然的过程，它就成为病。是不是啊？什么叫病？病就是破坏平衡了。是不是啊？所以啊，哎，我们说好多中医通过观其象，是吧，没给你做检查，一看你这人的什么呢，象不是相面啊，是看你的脸色呀、皮肤啊，哎，他就知道你的病症所在。所以那些未老先衰，是吧，满脸堆满皱纹的人，提前60多岁那脸老的跟80多岁的，我告诉你，你应该到医院查查眼底，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提前动脉硬化了。哎，这是血管弹性。血管弹性归谁管呢？是吧，啊，归肝管。啊，归肝管。光一个肝脏就能管了血管的弹性吗？啊，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肝主升，是吧，肺主降，是吧。那药王孙思邈，你在药王庙去参观的时候你看到了，是吧，手擎青龙，坐在白虎身上，哎，这就叫降龙伏虎之术。那说孙思邈是武林高手吗？啊，非也。何为医家的降龙伏虎之术呢？哎，降龙者啊，青龙直上云霄，肝阳上扛啊，一拍桌子一瞪眼，高血压砰，脑血管爆裂，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是吧，这是肝之升。生过了头子是要要命的。所以啊，中医降龙之术就是把肝火能给它克制住。那什么叫伏虎之术啊？啊，肺主降。啊，这人呢得抑郁症了，是吧，自闭症。啊，跟谁也不说话，天天郁郁寡欢，甚至想哭他都哭不出来。啊，你看林黛玉哭出个肺结核来，是不是啊？刘备后来哭的也是肺病缠身，啊，忧则伤肺。我告诉你，这是还是轻的，重的是你那肺，你哭都哭不出来的时候，那身体内叫长不好的东西，哎，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性病，是不是啊？所以歌里边唱的什么呢？ 啊，男人哭吧不是罪，啥意思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吧？你不能天天哭咧咧的，但是遇到重大的情感打击，你就是不哭，你就能忍着，忍来忍去，压抑已久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啊，就在沉默中死亡。所以呀，咱们祖国中医说养生，说情志，它叫适度，要节制，哎，而不是压制，哎，不然是会爆炸的，是不是？哎，那么，所以这里边的降龙伏虎之术是什么呢？啊，肺主降，但不要降过了头子，啊，肺主肃杀之气，收敛之气，但也别收得太紧。体内有风寒，我们熬点红花生姜水泡泡脚，你就把那个宣发的肺气打开，让风寒通过汗毛孔把它排出去，或者呀，通过跑肚拉稀的方式把脏腑的实火给它泄出去，再亦或者通过呕吐的方法把脏腑的内毒啊给它代谢出去。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血管弹性，是吧？虽然肝主人一身之曲直，但是大家别忘了啊啊，一阴一阳为之道，有升就得有降。所以血管弹性好不好，血压高的降不下来的，是吧？哦，我们是不是请肺帮一帮忙啊？是不是啊？啊，哎，请这个白虎帮一帮忙，对吧？哎，因为老升降不下来嘛，这是高血压的人，是吧？所以高血压人为什么要养肺气收敛呢？啊，那低血压呢，是吧？一摸那血管稀松，那皮肤一抻老长，那人脸的都长得跟沙皮狗一样了，做了几次拉皮儿，皮肤还是下垂啊，是不是啊？松松垮垮的啊，肺气不敛，那是顽固的低血压病。怎么办啊？请肝血帮帮忙，是吧？当归啦，是吧？哎，养和肝血，哦，来点五味子，这都成。这是动脉硬化的第一条原因。其二呢，管腔狭窄啊，管腔为什么狭窄啊？啊，跟外面血管抽筋痉挛，这都跟肝血有关，而我们说的是里边的站位啊。什么叫站位啊？堆了淤泥了啊，痰湿厚重，所以脾不化湿，你外边生的是肥胖啊，向心性肥胖，胳膊腿精细，肚子屁股挺大的，是吧？脑袋大脖子粗啊，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好，那么提示大款，提示伙夫，脑袋越大脖子越粗，注意，哎，动脉血管内的直指条纹动脉硬化斑块也会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堵死了，那就叫梗塞，是不是啊？小的堵塞叫梗塞，大的堵塞叫血栓啊，叫血栓，了不得啊！慢慢堵，它就供血不足。哎，所以动脉硬化的第二条原因要干什么啊？要健脾化湿啊，化哪儿的湿啊？哎，先化肠道当中的湿，是不是啊？啊，我们发现啊，肚子越来越小了。那将军肚越来越小了啊，我们打打 B 超，哎，脂肪肝越来越小了啊，我怎么血脂还没下来呀？你那脂肪肝也好，你那将军肚的血脂也好，我不是拿手术刀给你割下来的，是用您的脾化湿，是不是啊？哎，肠排毒，是吧？是你自身脏腑的功能在帮你清运垃圾，它都得走血道， 所以啊，平时大家都关心血脂高低，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降血脂快并不代表你远离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血里边的血脂干净了，是吧？你内脏的油脂干净了吗？所以现在好多人都知道脂肪肝这个病。其实呢，在临床当中，是吧？脂肪心，是不是啊？哎，脂肪肾、脂肪脾、脂肪肠，是吧？老年人常得的一个病，肠坏死，是吧？说好端端的肠子怎么还能坏死啊？他哪知道？你那肠子挂的都是油啊。脑梗会让脑细胞坏死，心梗会让心肌细胞坏死。你肠系膜动脉一旦长了栓塞，这片肠子没有供血了，它还能动换吗？所以它梗阻了，打开腹腔一看，那肠子已经坏死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啊，现在叫做肠中风，是吧？所以老年人便秘，你不要认为呵，我吃点那个大黄，吃点番泻叶，我吃点泻药就得了呗，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你那裤腰带越来越长，肚子越来越大，满肚子板油的时候，我提醒您，别光预防脑中风，别光预防心梗，是吧？肠子也会中风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老年人那个消化功能减弱的时候，你单用促进消化的药，啊，你不去解决你整个消化系统的气血供给，不去解决肠道动脉硬化的问题，那都是隔着靴子挠痒痒。好，这是温故知新啊，温故知新。今天呢接着往下说，下来要说的这个是大家呀很陌生的啊，但是呢同时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啊，而且让不少临床医生挠头啊啊。你看临床医生啊，你高血压吧，哎，他给有降压药，你糖尿病吧，哎，他有胰岛素，是吧？哎，临床医生啊最怕也是最难缠的就是慢性病，哎，尤其是那个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你像那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啊，什么自免性的肝脏损害啦，还有这个什么免疫型的肾损害，肾病，是吧？哎，还有那个什么来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专打一家人那个，哦，类风湿，是不是啊？哎，今天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和动脉血管有关的病症，叫大动脉炎，是不是啊？哎，大动脉炎。其实这个病呢，我们好多人都听说过啊，尤其是老病号，啊，在医院老挂瓶子，啊，后来医生说，啊，你这个老打针呢，药打多了刺激血管，啊，你回去要开点中药调理调理。你看，医者父母心，是吧？我不光是把你病给你闹好了，你这个病好了，你别给人带来伤害。所以说，好多，哎。有职业操守的医生都会劝那个慢性病人，你别老打针了，是吧？岁数大了，打针年头多了，肝肾受不了，那个老挂吊瓶，老输液，那血管都会发炎的。这个炎叫静脉炎啊，这个炎叫静脉炎，是吧？那动脉炎呢啊，静脉炎是药物刺激啊，输静脉血管，没见谁扎针说我扎动脉吧，那血就窜了，是吧？静脉压力比较低啊，而且静脉血是回心的嘛，是吧？哎，所以说药物刺激会导致静脉发炎啊。那么动脉炎呢，它不是 外来的刺激啊，它是内来的刺激。哎，你看我一讲内来刺激的时候，好多就不理解了啊。这个呢，我们老年的女同志比较容易理解，是吧？说最近呢，儿子结婚，是吧？儿子买房，是不是啊？生了孙子，伺候月子，哎，只要这一着急，老太太就爱犯个毛病，呵呵，尿道炎啊，一到医院就开消炎药，开抗生素，结果越用那个尿道炎越重啊，刚开始起作用，后来又抗药了啊。其实这叫什么呢？啊，这叫应激性炎症。哎，我们中医把它叫火走易经啊。人一着急啊，一焦虑啊，一紧张啊，哎，有的人是尿道发炎，哈哈，有的人是牙龈发炎啊，有的人是哎呦我别着急，一着急耳朵就聋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人呢，哎，我一着急啊，怎么着啊，就痔疮就犯了，我最近没吃辣椒啊，啊，怎么一着急痔疮犯了。哎，这些都叫应激性的炎症。哎，因为紧张焦虑而导致血管黏膜发生了充血水肿，导致呢通透性变差，出现的瘀阻不通，是吧？最典型的还有一个胃炎，是吧？所以在这儿我就提醒那些啊叫无辣不吃饭的人啊，我就得吃辣味的啊，又麻又辣又烫才好大啊，结果都是浅表性胃炎啊，这些都是黏膜的外在的刺激。而内在的刺激呢，就是人的不良情绪啊，叫应激。所以我们在那个胃肠道的养生篇里头给大家讲过，是吧？这胃炎怎么得的啊？一个是吃出来的，是吧？一个呢，一个是想出来的啊。吃这个事儿我们能控制，是不是啊？啊，过冷的、过辣的、过咸的咱们都甭吃，是吧？啊，人尽量吃点清淡的啊。说吃清淡的没味儿啊，哎，那是你元气亏了。所以有的人就问我呀，说为什么人越老了越爱吃咸菜了？我说你那个叫饮鸩止渴。人上了年纪口没有味道，是脾阳不足了。你应该健脾，你没有去健脾，它没味道你就加重味道，是不是啊？它没有味道你就去加重味道，结果怎么了？哎，那说五色令人目盲啊，那五味呢？哎，五味就伤了人的脾胃，所以过于厚重的味道就把脾胃给破坏了。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五味入五脏，咸味吃多了怎么的？伤肾啊，凝滞血液。所以说你像高血压病、动脉硬化、糖尿病，叫低盐低脂的饮食。反过来呢，过于辣味的，哎，它也是，哎，它容易导致肺火，是吧？肺火，为什么老年皮肤干燥啊？您甭吃的太辣，老年皮肤干燥的，哎，您吃点酸味的，哎，你看酸味可以克制那个辣味，是不是啊？哎，小孩为什么爱吃甜的啊？我脾虚，甜的吃多怎么的？牙掉了，龋齿了，你看。哎，所以整个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思想贯穿着中医文化的始终啊，它既是哲学方面的啊，它也是医学方面的啊，所以很有趣儿啊。表面上看起来又太复杂了，哎，其实告诉你啊，只要您学进去了，你发现哦，都是生活当中的东西。所以养生啊，不是教会你怎么治病，养生就是教会你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 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大动脉炎啊，免疫性的血管内膜的增生是和脾肺有关啊，您说有关就有关呢，是吧？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以理服人，是吧？以德服人，是吧？你不能一家谈啊，博采百家之长，哎，来造福服务百姓的生活啊。说这个大动脉炎之前呢，先说说这个免疫失调。免疫力啊，免疫力呢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提法啊，把免疫呢分为三大系统啊，三个系统的功能啊。那第一个功能就叫免疫防御功能，哎，就是保安啊，就是军队，是吧？哎，就是人民警察啊，防御外敌嘛。哎，那这个和中医的营卫之气，哎，它就有相互的关联了，是吧？卫行脉外，营行脉内。卫，这个卫就是保卫的卫，卫气就是人的防御力，对吧？哎，那营呢？营行脉内，哦，营就是营养，哎，就是制造，也叫营血，是吧？我给大家讲营养。营养学的时候也说过，是吧？营养啊，合理吸收为营啊，有效利用为养。所以养生从缩文解字来解释这个营养二字的时候，哎，合理吸收为营，有效利用为养。所以养生，养生就是有效的来使用生命。所以真正的养生学就是生命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哈哈，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啊，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啊，不光是身体，还包括生命啊。特别是现代医学也提高了认识啊，人不单单是一个生物体，它有它的心理和社会啊，心理和社会性啊。这是免疫力的第一大系统啊，免疫防御能力啊，中医叫做卫气啊，抵抗外敌嘛，对吧？哎，体弱风寒袭，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人的卫气核心就是什么？就是肺啊，肺，肺主人妊娠之皮毛啊，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那还有吗？还有膀胱。哎，你看我们上回讲了，是吧？人为什么一脚凉尿频呢？是不是啊？啊，一着凉了怎么尿炕了？哎，这也都跟肾和膀胱有关啊。膀胱经啊，叫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太阳膀胱经。什么叫太阳啊？啊，太阳就是阳气里边最盛的啊，既然阳气最盛，它就在表啊，也是体现人的防御能力的。特别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啊，第一章，啊，第一章讲的不就是太阳病吗？哎，就说明人的防御力出问题了，啊，外邪入侵，啊，外邪入侵，胃气抗邪于表，啊，胃气抗邪于表，导致了内部的阴阳失衡，啊，营卫失和。这比较复杂啊，这我们就一概而过啊。免疫力的第二大系统叫免疫平衡功能啊。什么叫平衡啊？免疫平衡啊，就是家里啊得生孩子，是吧？古代人都讲叫养儿防老， 说这个孩子得尽孝道，是不是啊？得传宗接代啊。说现在社会也不讲那个什么养儿防老了，是吧？也不指着孩子养老，老了都上养老院，对吧？也不指着什么传宗接代了，对吧？祠堂也找不着了，啊？为什么还要养儿啊？是吧？甚至我们要生个漂亮的，是吧？生个体贴的女儿、闺女。啊，父母的贴身的小棉袄啊，贴心的棉袄啊，哎，人生就是一种陪伴，啊，到老了，膝下无儿无女啊，孤苦伶仃啊，是吧？首先，我们从心理上，那就是一种什么呢？失落啊，失落。说这个跟免疫平衡有什么关系啊？啊，江山代有人才出，啊，一代新人换旧人。所以这就是生命，哎，像歌里边唱的啊，生命就是一条大河啊，绵延不绝的大河呀。所以呀，免疫平衡就是生生不息，是不是啊？衰老的破坏掉，啊，新生的马上补上去，啊，当衰老的破坏不掉，新生的长不出来的时候，怎么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不是啊？人就开始老化，啊，老化，所以抗衰老，它也是调节免疫力的一个范畴，调节的是人体的免疫平衡能力，也叫新陈代谢，这是免疫平衡功能，啊，新老的更替，是吧？那有没有更替太快的？有啊，啊，你像那个银屑病。啊，银屑病，是吧？这一说，大家好多人得了这病，害怕啊！你甭怕啊，它就是个皮肤的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皮肤的新生细胞提早的进入增生期，那皮肤没到衰老的程度，提前就脱落了，所以大量的脱皮屑，那都是年轻的皮肤提前老化，所以它就是个免疫平衡的问题。你包括现在好多人说，哎呦，啊，我熬夜呀，一熬夜呀，我就得买那个去屑的那个洗发水，怎么着？啊，头皮特别多。我说你头皮多，你没洗澡呢，你洗澡上身上那个皮肤脱落的脱屑它也多。哎，所以怎么着了？它也是免疫平衡被破坏了，啊，所以要注意休息呀，不要过食辛辣，不要烟酒无度。啊，所以说你看看啊，一说银屑病，好多人哎呀，可别得，太可怕了，呵呵啊！其实当你熬夜、过度饮酒，啊，大量吸烟，头皮屑增多，脸上糊糊冒油，甚至啊，皮肤啊提早衰老、长疮的时候，我告诉你，它和那个银屑病的免疫平衡功能的失调。五十步笑百步，是不是啊？五十步笑百步，哎，所以这就是病的一个轻重缓急、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好了啊，咱们接着说这个免疫力的第三大功能，是吧？第三大系统叫免疫监视功能。啊，什么叫监视功能啊？哎，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马路上有红灯，啊，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哎，但是呢，就有那司机，啊，我必须得第一个出去，我得抢个红灯吧，啊，闯了，啊，当然了，也有的是什么呢？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开车的时候想事儿，哎，把红灯给闯了，啊，你犯错误，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危险，很可怕的事情，怎么的？监管，满大道。红灯那儿有摄像头，是吧？你犯错误，给你照个相，罚你钱，以示警告和惩戒。啊，当然了，什么商场啊，啊，重要公共场所啊，哎，也有监控，是不是啊？哎，这都给你照下来，这叫监视。监视的目的是啥？防止你犯错误。人的监视功能是防止细胞做坏事，是不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何况那个细胞还没人性，它还不如人呢，它也犯错误，是吧？尤其是要受到外界刺激，啊，天天那个离不了咸菜的人，是不是啊？夏天什么呢？吃这个烧烤，烤糊了也舍不得扔，还吃，这些东西刺激的细胞就变成了恶细胞，啊，这外界刺激，哎呦，内在刺激，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哎，体内的一些恶性病、恶变病，这我们就不多讲啊，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呵呵，啊，这叫免疫监视功能，啊，防止细胞突变。免疫监视功能提前的发现人体的内环境是不是被污染被恶化。你看我们现代人啊，现代养生我们补点这个啊，对身体有益的细菌是吧，啊，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在体内大量的增殖，哎，它就能改善肠道的内环境啊，是吧？你看现在有些人有意识的，哎，我一个月拿出几天了只吃素不吃荤，是吧？水果疗法，哎，我促进体内排排毒。哎，我第二天过了之后，我再吃什么东西香了，什么原因？哎，就是你那体内排完毒素垃圾，内环境改变了，免疫监视功能就告诉你，哎呦，你体内 PM2.5 啊下降了，对吧？啊，你这空气啊能看到蓝天了，你所以外环境和内环境是吧？大环境和小环境啊，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啊，相辅相成的。好了啊，把这免疫的三大系统给大家做了介绍啊，免疫的防御、免疫的新陈代谢、新老的平衡啊，免疫的预防犯罪，啥啊，监视功能，防止细胞恶变变成人的敌人，对吧？那么和咱们今儿要说的这个大动脉炎有啥关系啊？哎，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动脉炎是防御能力出问题了吗？不是，它不是外来的啊什么风寒细菌病毒刺激，不是啊，是免疫平衡出了问题了吗？是吗？新老细胞更替，哦，有点关系，是不是啊？充血水肿了吗？啊，是免疫监视功能出了问题了吗？哦，有关系。啊，因为细胞出现了什么呢？啊，水肿、炎性变化。当然了，虽然这个离恶变还十万八千里，但是它一定是有致病的毒素。啊，这个毒素不是外边来的毒素，是自己代谢产生的，是吧？那么西医对大动脉炎怎么调治啊？啊，营养啊，你不发炎水肿了吗？啊，我给你利利尿啊，消消炎呢，营养啊，吃点维生素。那咱们养生原来这么有趣儿，说咱们这节目本着的就是中西结合。啊，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观点是吧？是吧？哎，我们更强调的是内因，啊，内在原因。内在原因，黏膜水肿，这我们老早就讲过了。黏膜叫皮，啊，肺主皮毛，我们都知道要养肺脏，啊，吃点虫草啊、人参呐、啊、雪莲呐、啊，是吧？啊，百合呀，啊，养养肺。那么炎症水肿啦，啊，都水肿了，渗出啦，怎么办呢？啊，一切水湿胀满，啊，一切水湿胀满，啊，皆因脾不运化。哎，脾不化湿，啊，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了，啊，大动脉炎，啊，是脾脏和肺脏的，啊，脏腑机能的失调，啊，失调。说到这儿，我们又想起来一个啊，就大家前一段说那个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皮肤有出血点，内脏出血点，严重的尿血，哎，你看中医叫脾不统血，啊，脾不统血，你看，脾不化湿则生，什么呢？水液积聚，这叫不化湿，啊，不单化湿，它统血， 所以那个充血、水肿甚至出血点叫血行脉络之外啊，这是脾统摄气血的脏腑功能之所在。所以健脾啊啊是养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少人呢却因为啊脾肿大了啊，我要把脾给切了吧，是吧？所以在这儿你就值得什么呢？探讨啊，值得探讨啊，给大家也是个提示啊，人长五脏六腑哪个都是有用的，是吧？你别动不动就把哪个给摘了，这是不成的啊。那健脾啊，健脾有推荐啊，有经验推荐啊。脾不统血，你看有经验的老中医一般就推荐那个人参归脾丸啊。这得声明啊，你吃药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由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你。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动脉是吧，动脉硬化的两个原因，哎，血管的弹性，哎，和管腔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可见呢，虽然呢祖国中医说心主人一身之血脉，那是不是心脏它就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是吧？我这段就我说了算啊，你们肝呢、肺呀、脾呀、肾呢，啊，你都给我靠边站，不要插手，是这样的吗？哎，不是。血管的弹性，哎，血管平滑肌，你是收缩呀，你还是舒张啊，你是放松啊还是紧张啊，是不是啊？哎，这个受肝血的影响。哎，我们说肝喜调达，主人一身之筋，那肌肉的弹性由肝所主。那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呢，是吧？我们知道动脉硬化斑块的主要成分，哎，就是胆固醇的沉淀，是吧？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垃圾喝到一起，粘附在血管内膜上，是吧？哦，那这个跟谁有关呢？啊，我们说叫脾不化湿，啊，脾不化湿。那久而久之，是吧？血管内膜还发炎了，是吧？咱们说了个大动脉炎，啊，除了脾不化湿，炎症渗出，我还有什么呢？哦，还有一个肺不主皮毛，所以人的皮肤过敏，是吧？和人那个什么呢，胃肠过敏，这都是肺不主皮毛，肺的免疫失调之症。关于免疫力这儿，我们给大家分门别类的讲了免疫的三的功能：免疫防御啊，抵抗外敌呀、啊；免疫平衡啊，新陈代谢、新老更替；免疫监视啊，防微杜渐啊，防止细胞环境恶化。细胞环境恶化，哎，细胞就会恶变，是不是啊？那么从西方医学来讲，免疫力分了这三大功能。那这三大功能具体是哪个器官，是吧？哪个组织，亦或者是哪个特殊功能的细胞来实现的吗？啊，不是的。哎，它是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整体协调作用的结果。所以在这儿呢，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啊，中医与现代医学，哎，又实现了一个完美的切合啊。什么完美切合呀？哎，整体观念，是吧？把人都拆成零件了，是不是啊？拆成系统，拆成器官，拆成组织，拆成细胞，把细胞再拆，拆得更小，细胞核、细胞液、细胞膜，最后都拆到了基因片段 DNA 了，还能拆吗？是吧？现代科技拆不下去了，啊，也拆到了牛角尖儿，也拆到了死胡同。所以这是现代医学化整为零，进入人体微观世界的一个研究法，是吧？你能化整为零，你把那车都拆成零件了，它能开了吗？哎，所以呀，一阴一阳为之道。如果只是专门去研究微观，你把它拆零碎了，不组合，那么这就是一个单向的思维，它不是真正的辩证的思维。正所谓合久必分，那分久必合。所以现代医学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叫生物全息理论。也是因为这个理论，现在好多发达国家啊，实现了器官的什么呢？克隆。啊，什么叫克隆啊？哎，用一部分体细胞造出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不是啊？这跟那个拆零件儿，哎，现在好了，一个零件的解码就能复制出整个的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一个生物体。你看看，这不还是整体协调统一吗？是吧？中医说窥一斑而知全豹，是吧？看看豹身上那一个斑点就能想出整个豹的模样来，是吧？所以这个呢和中医的整体观念，哎，形成了切合啊，形成了切合。那中医呢把人体生命分成五大生命系统啊，五脏系统啊，那每脏是不是各管一块啊？哎，五脏有五脏的功能，那么五脏之间呢它又要相互的影响。哎，这个影响呢，哎，它遵循着五行的生克的规律啊。所以五脏当中既然遵循了五行的生克规律，哎，那么这里呢就有相生相克，是吧？那么有了相生相克，就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把这个静脉啊，静脉，静脉炎和静脉曲张，它与五脏之间的关联给大家介绍完。介绍完之后啊，你看五体五脏五官，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讲解，哎，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吧？阴阳五行也不是你光学会了金木水火土就完事了，是吧？它还要对应四季，它还要有之间的生和克，是不是啊？甚至克之不过会有什么情况啊？啊，克的太过了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哎，这是四季养生阴阳五行疗法的啊更高的一个层面的啊知识。那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由浅入深啊，从简入繁，哎，逐渐的把它认识好了解好。而实际上我们认识了解的目的 哎，还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于我们的生活啊和养生的实践。好了啊，闲言少叙啊，说静脉是吧，动脉呀藏在身体深层是吧，啊除非呀几个特殊的地方能摸到动脉波动啊，其实更多人都动脉比较陌生。而静脉呢啊行于人体的体表啊，体表大家容易看得见啊，也能够摸得着是吧，静脉是没有波动的啊，没有波动的。那么静脉呢是气血的一个回流啊，回流。那么由身体的远端流回心脏，哎，到心脏这儿呢，由心脏再转运到肺那儿，哎，去更换氧气啊，进行呢血氧的交换。那么静脉当中常见的病，其实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静脉炎了，是吧？老打针，老吃药，是吧？化学刺激，静脉内膜发炎了，啊，怎么办呢？哎，排除垃圾，啊，其实这些垃圾对我们身体来讲都叫湿毒，啊，健脾化湿，啊，所以打针甭打得太快了，啊，你包括那些什么化疗药物，为什么刺激血管啊？哎，道理都在这儿。哎，所以呢要多饮一些温热的水，通过水液代谢啊，把一些药物啊啊甚至生命代谢当中产生的垃圾啊啊把它带出去。关键呢我们今儿要说的这个静脉曲张是吧，多长在腿上下肢是吧，好多人说哎静脉曲张啊我要手术治根儿啊是吧，普通老百姓都认为手术啊，就跟那个什么呢，木匠修家具是吧，瓦匠修房子一样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吧，静脉曲张的手术不是修复啊，是拆除啊，拆除啊，把整个这个静脉给摘掉了是吧。那前提条件呢，你静脉曲张迂曲扩张啊，甚至有的形成了老烂腿了啊，那么你静脉是气血的回流，你把它拆除了，手术摘除了，就没有这条静脉了，那气血怎么回流啊？哎，前提条件是你得深静脉畅通，所以静脉曲张啊想做手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你要有深静脉血栓，对不起，这手术做不了，做完了腿坏死了，那是不是啊？那么即使深静脉是畅通的，你做完静脉曲张之后，手术之后，你那个浅静脉也就没了啊，也相当于静脉下肢静脉残废了一半，是不是？那还有人说呢，我不用做手术啊，我打针，是不是啊？打什么针呢？是打针把血管打好了吗？不是，是吧，你要仔细阅读那个手术的那个要签那个合同啊，或者参见相应的资料啊，静脉曲张的注射疗法它不是打针把血管修好，它是打针把血管人为的栓塞啊，因为把静脉摘除必定创伤比较大，那血管里边打上药把血管给它堵死，它你静脉曲张不迂曲扩张吗？我把里边给你粘合堵死，不用这条静脉了，让它报废了，表面上看静脉曲张好了，而实际上呢也是对于静脉的一种坏死的疗法。所以呀啊，这些破坏性的疗法都是情不得已而为之的，哎，所以我们常说叫手术有风险是吧，开刀要谨慎。那么静脉曲张怎么形成的啊，医生都会告诉你啊，因为寒凉是吧，长时间的久而站立，哎，导致呢下肢的静脉瓣，哎，你看静脉啊它有一个什么呢，静脉瓣像小窗户一样，它的开口呢朝向近心方向，哎，保证血呢都往心脏流不能倒流，但有的人静脉瓣功能破坏了 那血它就不能更好的回流，它就淤在那儿，把血管憋得跟蚯蚓一样，啊，淤曲变形。这些淤血久而久之产生毒素，什么瘙痒啊、坏死啊，是不是啊？炎症啊、感染呢、啊，这就来了，啊，所以静脉曲张，一个是静脉瓣功能受损，一个是静脉回流弹性下降，哎，都是长时间站立或者久而负重，啊，负重远行出苦力来容易得这病。那么既然手术它不是把血管修好了，也不是让你恢复生命本能，那么中医调理认为静脉曲张、静脉瓣之功能，哎，这跟肺有关，是不是啊？静脉回流跟下肢肌肉和下肢血管平滑肌弹性有关，哎，所以把它归为什么呢？叫中气下陷。哎，所以说你看那胃下垂、肾下垂，是吧？是不是啊？还有那个脱肛的病，哎，这样的人呢，往往他都经常伴有静脉的回流受阻，是不是？那究其原因和道理呢？哎，还是这筋的弹性出现了问题，是吧？所以中医呢，补中益气啊，补中益气，同时呢，要养和肝血。另外呢，久劳伤筋，啊，久劳伤筋，这个静脉曲张，哎，所以中医主张要补中益气。啊，什么叫补中益气啊？啊，不是把人像气球上吹起来。哎，是把人往上提升的这个气，是吧？我们大家讲孙思邈降龙伏虎，是不是啊？哎，那个降龙是什么意思？哎，是那个肝气升得太旺了，我把它降下来，是吧？那反过来呢？哎，你静脉曲张啊，你胃下垂啊，你肾下垂啊，你不是降龙，人家是龙不下来把它降下来，你这龙压根就起不来趁底儿了，哎，所以要补足肝血，啊，什么当归、生姜、羊肉汤，啊，什么天麻，是不是啊？哎，你这些它是补肝血，来生这个中气的啊，生中气的。那么还有呢，你看这阴阳有道，是吧？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是吧？那有的人呢说，我原来啊肝气挺旺的，肝火挺足的，怎么到老了得静脉曲张了？哎，用之过度，是不是啊？用之过度，哎，久行伤于筋，啊，你用的过了火了，这肝血也不够用了，所以看那个久而站立、负重远行、腰椎间盘突出这些劳累而形成的静脉曲张怎么来的？哎，用之过度。所以好多人问我说，吃药能治根啊还是手术能治根啊？哎，其实都不是什么治疗方法能治根，而一定是找到导致疾病形成的根源，你改了错，那个根才能化解掉，你不改错，那病老在那儿，就算你把它手术啊啊，或者你吃药啊把它弄好了，你错误的病因还在，换而言之来讲，你造病的步伐还在，是吧？没病的人可以得，所以好了病的人你不想犯怎么办？改错，从病因学上去解决疾病形成的问题啊，这是静脉曲张。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